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咁即系好多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喺我身上，就系皇上唔急太监急呢一啲咁嘅情况，即系例如系可能考试嘅时候咧啊，咁啊喂你阿爸阿妈啊，见你仲懒懒闲咧吓，都唔系好攞本书嚟睇啊，唔理嘅时候咧。咁呢就會好著緊㗎啦。咁當時我都成日都諗啊，我未至於大膽到咁樣講出嚟。咁就可能就話唉，有啲嘢整定嘅，係你嘅就係你，唔係你嘅強求都冇必要 啦。你咁細個已經睇得咁通透啦，原來 好通透嘅。咁但係我嗰時候都即係喺個心入面咁諗啫，未至於咁講出嚟嘛。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嗰啲小朋友呢，真係啊，我唔知呢啲係咪而家近年呢好興大家都話呢啲叫佛系思想啊，即係話唉，爸爸媽媽淡定啲。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放心啦，总会有出路嘅。 反而系小朋友安慰翻自己阿爸阿妈啦。 系啊，咁你估阿爸阿妈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唔激动啊？当然系唔会啦吓。咁但系你又真系佩服噶啊！而家有时候咧，反而就系一啲年轻朋友啊吓。虽然咧有时候我哋即系睇报纸啊，睇传媒报道啊，都话讲到即系。依家啲年輕人呢越嚟越對於將來啊感覺唔到啲咩希望㗎嘛。但另一邊呢又會睇到嘅就係嗰啲年輕人呢其實都有一種心態就係話唉船到橋頭啊自然直㗎啦係咪先。有飯賣你啊咁咪自然食囉。即係佢哋會有呢個心態㗎嘛係。 係啊嗰啲隨遇而安啊唔爭唔搶唔求輸贏啊。所以其實如果係有留意網上嘅一啲資訊呢就會有多一連串嗰啲佛系圖你就會見到有一個略半嘅肥仔呢就坐喺個房中间前面咧装住一柱清香嘅，咁下面咧就有得啲网民自由发挥啦。例如啊，有唔同嘅人士都有唔同嘅佛系思想嘅。最简单嘅减肥，下面就会有一句不节食、不做运动，天天大吃大喝，食完就唔喐，缘分到啦，自然就会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个后加嘅系啦。咁除咗之外咧，仲有例如一啲如果打工仔嘅话咧，都会有一啲佛系思想，例如唔想搏，唔想上位，唔使升职加人工，只要平平安安翻工，安安静静放工，缘分一到，自然有人工加或者自然分配到公屋，好过加人工啦。 哇！即系呢一啲真系叫做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到一个嘅极致啊， 直头一个懒到咧，好似一首歌可以 hea 的话不会喐啊！真系。 其实我觉得咁。因为你头先你讲起呢一个佛系图咧，我记得我后屘谂下，我系曾经收过嘅，亦都听过一啲就系所谓职场上面嘅佛系思想啊。咁就系、是、话说我嘅一个朋友，咁咧佢咧就即系因为而家都叫做当打嘅阶段啦，喺呢一个公司入面，咁所以咧佢就好多地方咧都想可以做好啲啊，尽善尽美。咁有时候咧佢见到公司某一啲嘅制度或者某啲同事咧做得唔够好咧，其实佢系好大胆，系向自己嘅上司系提出噶。 哦， 咁而佢上司咧系真系去到一个叫做佛系嘅极致啊。 吓， 即系佢咧反而就系同个下属讲就系话唔使咁紧张，一切咧都自会有安排。你只有做嗰份内事嘅话，轻轻松松，但求收工，咁就大家都平安无事噶啦。 啊，好惨啊！即系邓你嘅朋友惨、啊。 咁 即系 我个朋友，即系可能因为佢望呢一个嘅上司都做咗即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嗯。其实都可能就望喺呢个位退休噶啦。对于佢嚟讲嘅话，搞咁多做咩啊？做自己本分，你唔好甩甩漏漏，要我孭镬就好啦。咁所以其实佢都有一种嘅无奈嘅。 嘅系。咁嗱，但系头先你讲嗰种嘅佛系咧，某程度又有啲嗱，虽然我知道系一啲网上面嘅即系叫笑话啦，即系唔系真系认真对待。但我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同异想天开咧系有一段嘅差距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嘅谂法就系话啊，如果你假设用减肥头先个例子咧。你话诶、哎，我唔做运动，我唔节食吓，唔喐咁食完之后 hea 喺度，仲要系暴饮暴食嘅。咁嗱，我觉得你要咁样样嘅生活模式嘅话，当然系唔健康。咁但系如果你坚持要咁样生活嘅话，都奈你唔何，系咪先？但系麻烦你就唔好有个想法，就系话有一日你系会瘦咯。 系唔好对于呢啲说话咁认真啊，唔该。 系冇可能发生噶，即系我反而咧，即系嗰阵时候咧，就有啲朋友就系咩咧，即系暴饮暴食啊，咁啊搞到自己身体就即系暴胀起来啦。佢哋咧个心态咧就反而就唔系话觉得自己一日会瘦，反而佢哋嗰种嘅心态就话唔紧要，我预咗第时将来咧我系会有好多嗰啲长期疾病噶啦，咁、但系我但求我而家食得开心，即系佢觉得人活咁耐为什么嗰种 话、我都理解呢一种谂法嘅，因为家中嘅父亲正系处于呢个状态，咁其实呢个系咪又系你嘅写照咧，乌家伦？ 咁我又未至于谂即系暴饮暴食，同埋我又未至于即系完全系忽略即系你要照顾你屋。家人咧，其实其中一个最大嘅责任就系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嘛。咁所以都未至于去到嘅。咁嗱，但系因为我亦都好了解，就系有时候对佢哋嚟讲，就可能系话以食为一个即系出发点去观察呢一件事啊。咁好多时候佢哋就会谂就系话，我而家活着嘅意义就系要活在当下啊嘛。当下嘅呢一刻，我就系中意食嗰嚿烧肉嗰嚿肥啊。再加嗰塊皮啊！你唔係呢一刻制止我啊！如果我食一嚿燒肉，我唔食嗰塊肥或者嗰嚿皮，淨係食嗰嚿瘦肉嘅話，咁我點解叫燒肉啊？即係咁，佢就會覺得一番嘅理論就會掉出嚟噶嘛。咁而你覺得你係同呢啲人拗咧，係拗佢哋唔贏嘅。咁於是乎，你只要話：，唉，咁你食啦，食啦，食啦。但係咧，嗱，食還食，都要即係一睇住你食嘅量，同埋唔好食得咁密咯。即係可能你今個禮拜食個燒肉啦，咪隔一陣子先再食咯。你唔好日日都懟即系烧味叉烧双拼饭咁样，咁可能会好啲咯。 系咁，同埋我又想讲咧，其实我哋由细到大咧，已经被灌输咗一种佛系嘅思想。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即系嚟自卡通片《叮当》啊，呢个年代应该系叫《哆啦 A 梦》系咪啊？ 系。 原来咧，其实点解大雄咧每一次，无论佢闯咗啲咩祸，叮当又或者哆啦 A 梦一定会出嚟救佢，同埋佢永远都会好坐定粒路。唔紧要啦，过咗廿几年之后，我咪娶到正儿做老婆啦。我无论而家做成点差都冇问题啦，叮当都一定会帮我噶啦。其实我哋而家已经系由细咧灌输咗呢种思想，嗱，只要咧我咩都唔做，叮当就一定会帮我手。咁叮当帮我手咯，自然解决到个问题，静香或者正儿咧就自然就会成为我嘅老婆啦，咁样咯。 不过咁我又咁样睇，因为其实叮当咧喺某几集都有讲噶嘛，即系阿大雄同阿斌奈都可能会坐下时光机，去下将来睇下究竟正儿系唔系仲系自己嘅老婆噶嘛。嗱即系嗱，我会觉得咁样，你话如果嗰套卡通片系咪灌输一个法系思想咧？我觉得有时候系嘅，即系佢会感觉就系话喺大雄身边总系会有个水泡，总系会俾佢揽住，总之佢一定系唔会浸死嘅。咁但系佢入面有一个教化意就系、是。点都唔系想你净系依赖叮当，其实佢都系想喺个过程入边，大雄可以学习到啲咩？而你话睇叮当或者睇哆啦 A 梦咧，每一次去到单元尾嘅时候，佢都系话俾你知，你滥用叮当嘅道具咧，其实系唔好嘅。 系啊， 最尾你只系会闯出个祸来。 我以后唔敢啦，叮当。 嗱，不过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大家往往嗰个聚焦点咧，就唔系喺嗰个教化意味嗰度，而系前头嗰堆咧，即系当阿大雄佢遇上一个咩嘅状况，而叮当咁啱揞到件法宝出嚟。是可以帮佢解决个问题，而在于小朋友讲就话，哇！如果我有呢件法宝就好啦， 如果我有个叮当就好啦。 系啊，即系嗰阵时有记忆面包啊，几想有啊！ 系啊， 如果真系有块记忆面包俾我，当年可能考试啊，哇！即系嗰啲测验啊、大考啊，哇！全部都可以轻松面对应付啊。 系，但系其实由另外一个角度睇，我哋唔一定净系聚焦喺大雄嘅身上，我哋可以睇下佢另外一个好叻嘅同学就系、正儿啦，同埋个出木杉嘅同学。 系 点解出木杉同学可以咁叻，而佢又唔需要叮当咧？因为佢真系有。下过苦工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多时会追求啊呢一种啊，只要咧我轻轻松松咧就可以邓紫峰，又未至于嘅，轻轻松松咧就可以有一个好嘅成果。咁但系好多时呢啲成果都要自己系花一番努力先至可以追求到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头先呢喺即係广告之前啊 ,Winnie 就讲起啦，即係有时候做人太过轻松呢就梗係唔好啦，因为仿佛就好似啊你嘅人生目标啊都唔会好积极啊好努力咁去争取。咁而相反，即係头先我哋讲到就係话啊有啲人好似係话卡通片入面嘅春木灿啊正义同学啊呢一啲。咁之所以佢哋喺啊佢哋嗰个学校入面啊佢哋嘅班上面啊表现得咁出色优异，系因为佢哋喺平时嘅时候真係下咗好多苦功啊嘛。咁但係相反呢我哋都讲啊有时候呢太过紧张亦都真係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我自己又讲返读书年代啊，其实有一啲嘅同学呢读书系真系叻嘅。咁但系呢往往去到即系考试呢平时表现系 OK 㗎喎。但系去到考试嘅时候呢往往嘅成绩出嚟都系强差人意。佢未至于系好差。但系你成日都会觉得佢应该系 deserve, 佢应该值得系一个更加高嘅分数。 系啦大热倒灶啦。哦真系遇到身边嘅朋友系咁样㗎喎。即系佢每逢到考试嘅时候呢佢先至嚟肚痛。佢其实纯粹系对于呢一个环境啊对于考试呢一件事太过紧张啊，咁所以令到身体会有一种反应，我哋系咪叫抢而激啦？咁所以结果每一次就系因为佢又要顾住我要努力答试题，但系我又肚又唔舒服，我又想去厕所，咁去完厕所又少咗啲分数，咁个人又再紧张啲，最尾唉，结果个成绩真系强差人意啦。学你所讲， 系啊，同埋另外一个我见过嘅 case 咧，就系、是、通常去嗰啲即系建工面试啊，咁你知喺建工面试咧，好多时候啊，你哇，如果尤其是啊第一份工嗰啲啊，或者你见到一间公司你好想入，佢竟然咧即系俾一个 interview 嘅机会你，咁啊哇！你即系之前嗰几晚啊已经喺度 prep 紧啊，自己准备紧啊，究竟去到面试嘅时候要讲啲乜嘢啊，背晒一系列嘅稿啊，诸如此类咁。咁啊当日咧吓着到靓一靓咁样样，但系你好紧张嘅吓，手心冒晒汗啊！哇！去到嘅时候，跟住咧你见到一个面试嗰个人啊，咁佢对住你，咁你咧用一个好拘谨嘅微笑望一望佢啊。之后不经意讲声早晨咁样啦，咁于是乎开始两个就开始讲对话啦。咁嗱喺个过程入边咧，我自己呢个朋友真系试过系点样咧？佢咧喺嗰个面试嘅过程，平时其实佢讲嘢交谈咧系冇问题嘅，系好 OK 嘅，即系一个好 talkative 啊，好健谈嘅人嚟嘅。咁但系咧去到即系因为对方面试咧嗰间公司咧系即系一间佢好心仪嘅公司，好想入嘅。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背咗好多啊吓，嗰啲公司嘅资料啊，佢例如话 啲发展啊， 系啊啲发展啊，记到熟一熟噶啦。咁但系奈何就系佢因为就系有记熟晒呢一啲嘢，反而咧好多时候咧就惊自己唔记得啊，无时无刻个心入边提醒自己啊嘛。咁当反而对方咧问一啲咧唔关事嘅时候咧，佢突然间窒一窒啦，哎呀死啦！你突然间咁问我嘅，即系佢问嗰啲问题唔系问一啲info 嘢，佢问一啲咧类似系要你思考啊。举例，可能话而家公司有咁嘅状况，咁啊俾你，你会点样样去应对啊？甚至乎佢嗰啲嘅比喻咧，都仲要系唔系讲呢个公司添、啊？即系可能突然间举个例就系话，而家要你去超级市场买，咁啊唔知你有可能手上面银包有几多钱？咁你如果俾你选择嘅话，你会买边几个 item 先？咁我话死啦！佢忽然之间你问我呢一啲啊？咁我连平时买餸嘅机会都唔多喎，咩价我都唔知㗎喎。咁变到呢就佢喺嗰个嘅即係面试嘅过程入面呢就表现得好失准啦。即係之后佢諗返都其实好失准嘅。咁当然最后咩係冇咗呢个 offer 啦。咁亦都令到佢就係明白到一样嘢囉。即係有时候啲位呢亦都无需太紧张。因为真係你如果太过紧张嘅话，分分钟连你平时应该可以有嘅表现呢都变到冇啊！ 系啦，所以其实好似佛系咁样随遇而安，即系用自己最平常心去表现反而好啲。同埋我觉得你呢个状况系可以套用到爱情路上，即系例如好多时我哋女仔啦，面对心仪嘅对象，尤其是啲男神咧，硬系会觉得啊呢、這个咧，我好想同佢发展，如果可以拍拖就好啦，咁就会好不经意咧，就会想表现自己最好嘅一面啊，甚至系装扮得好靓啊，甚至但系最后咧。往往是在他面前是做不到真正的自己，甚至可能会弄巧反拙，因为对着一个最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表情又会僵硬晒，即是好像你刚才讲建功的状况，反而呢去到即是同一些觉得哎一定没可能的人，即是男仔去倾偈的时候，你又会好做到完全做到自己嗰一面，反而呢个时候咧 就会出现一啲奇怪现象，就係你觉得完全冇可能嘅男仔呢会对你有兴趣，反而你鍾意嘅男仔呢就未必对你有兴趣，因为佢唔係佢睇唔到最真实嘅你同埋最自在嘅你，甚至所以会有个咁嘅反差现象出嚟囉。 我反而觉得即係如果你讲緊呢两个人可能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有意思呢，咁嗰一个拘谨嘅表现呢女仔都还好，因为同样嘅情况发生喺男仔身上㗎嘛都会。咁但我觉得呢有样嘢男同女稍微唔同嘅地方，就係当你表现得好拘谨嘅时候，女仔其实佢唔出声唔讲嘢呢是可以是一种叫做啊叫做含蓄的表现。 吓、 啊、即是我反而觉得咁样样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即是有时候呢尤其是啊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在一起呢、那个女仔如果佢唔出声嘅话呢，反而嗰个男仔啊会觉得佢真係有一种神秘感喺度。 佢可能黑緊面咗。 你唔好讲喎，真係喎、啊、有啲女仔。 咁就叫神秘啦。 唔係，我想话有啲女仔黑黑地面你唔觉嘅咩，佢嗰个感觉呢就係俾一种好难驯服啊。咁有啲男仔反而鍾意㗎喎，你唔好讲话下添，真係唔係呃你啊。但吊返转发生喺男仔身上嘅话、你会唔会觉得个男仔嘩搞错啊，你咁唔尊重我嘅。即係如果个女仔对呢个男仔冇意思嘅话，你估会唔会有第二次约会机会呢？未必有 啦，直头会觉得佢完全唔识做气氛啦。咁你起码两个人相处讲啲话题啊，等个气氛唔好咁闷啦。佢直头唔讲嘢，大佬。 唔系咯，咁但如果调翻转嘅话，系一个女仔啊吓，因为我真系试过咧，见到有一个嘅男仔嘅朋友啊，咁佢咧就带咗佢一个新相识嘅，应该系都可以话嗰个阶段系叫女朋友嘅。我谂到 嗰个阶段啊，即系暧昧啦，其实系。 其实佢系点讲咧？因为严格嚟讲，我觉得佢似系单恋咯，因为我点睇个女仔都唔似系中意佢嘅。但系因为佢哋之间嘅相处啊，嗰、那个女仔系冇到佢晕噶，系咧即系 收兵啦，系嘛？ 你可以咁样讲、但系嗱，佢有唔同嘅地方就系、咧 ，suppose 佢哋系真系喺我哋面前都承认咗佢哋系男女朋友关系嘅。咁、只不过系呢一个女仔嘅性格之恶顶啊，系我觉得哇，我见到我都好同情你嘅遭遇，兄弟，你点解咁睇唔开啊？即系我会有嗰种嘅感觉啊，咁我都喺度好奇啊，即系点解你会咁中意呢个女仔嘅咧？佢就系话俾我知，佢真系俾佢吹到咗一仗。佢话我就系中意佢嘅高傲，同埋嗰种即系令人捉摸不到嘅，即系难以驯服啊。咁啊，跟住后屘我话，你呢一种叫做犯贱，我 系咯，即系我明白点解可以单身咁耐啦。下次以后见到一啲新相识嘅男仔，我决定着晒黑衫黑裙啦，同埋一个好高傲啦，全程唔出声。咁缘分一到，自然会有男朋友啦。 不过咁， 系点 咧？不过咁，人哋咧都有一个咧，即系我觉得好大嘅优点嘅 外形， 冇错啦。系个外貌真系 OK 嘅， 几肤浅啊！而家香港人， 唔系所以嗱，其实我都觉得咧，你问我咧，嗰个男仔佢讲嗰啲咩，佢自己入边咧喺度讲话点样欣赏呢个女仔咩嗰啲咩高傲性格啊，咩、神秘感啊，咩难以驯服嗰啲，我觉得都系后话。前提你根本就系贪图别人嘅美色， 系嘛？即系其实。如果我高傲的话就应该第二次就没有下一次见面机会了，是吗？ 即是我就咁，如果你仲要高傲的话呢，本身外在不足啦而连内在美都没有，我真的有点担心你咯。 妈咪啊，乌嘉伦又虾我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你继续。 今晚我哋嘅主题系讲佛系嘅思想啦，咁当然啦，佛系就唔同于真系佛教呢一个宗教思想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喺头半个钟分享到嘅，例如一啲生活上已经有充满嘅压力啊，或者好多时有啲不自主啊，一啲接受唔到嘅一啲情况，咁我哋其实佛系呢个思想咧，又可以做一个随缘面对啊，其实系换转一个思维一个角度咧，去睇翻呢件事，有啲嘢其实唔需要强求嘅，系啦。咁但系喺唔强求嘅大前提之下，系咪先要追求少少嘢先咧？唔会真系当你一开始系 hea 嘅时候，真系会跌个女朋友啊，跌个工作机会啊，跌个减肥机会俾你先噶嘛？系咪？ 唔系，因为我如果即系谂起咧，边啲朋友需要呢个佛系思想咧？系即系有一啲朋友，佢系无时无刻都系好紧张嘅，尤其是我身边比较系多女性朋友。 有呢一方面嘅性格，即系有时候咧，你同佢讲话你冷静啲啊，你放松啲啊，佢反而觉得你唔明佢嘅感受嘅，因为佢哋真系话喂，如果我可以吓咁冷静到嘅话，即系证明我唔着紧呢一件事啦。我如果系要着紧呢一件事嘅话，我有呢个咁激动嘅反应啊嘅一个嘅表现咧，系好正常噶嘛。咁所以你其实冇乜必要咧，系叫我冷静落嚟。咁但系好多时候男士嘅谂法咧，调翻转就系唔系话你冇必要激动。只是话有时候你激动咗，对嗰件事都于事无补。 系 咁啊，何不咧？即系你可以激动喺心入边，但系同时之间，你咪用一个冷静嘅思维去谂下点样去处理解决呢一件事情咯。 但系其实另一方面咧，我唔知系而家嘅朋友比较认真啊，定系点样样咧？佢哋对于呢一个佛系嘅恶搞图咧，信以为真噶、哦。佢真系会觉得咧，我只要咩都唔做咧，啲机会系自然跌出嚟。咁所以 真系有人会咁， 即系会觉得啊，其实我自然咩都唔做嘅话，随遇而安啦。其实另一角度睇，会唔会系变咗一啲唔系好有上进心？即系我只要唔做 hea 嘅话，有咩问题呢？即系好似近年咧，咪有好多一啲蛋黄哥啊，好多时即系哎呀懒洋洋唔想喐啊。佢呢一个思想咧，其实喺近年入面都非常之风魔万千嘅打工仔添啊，真系。 我谂其实应该话我自己啊，嗱，我唔知呢一种系咪佛系思想啦，但我自己接触嘅年轻人咧，即系同以前，尤其是或者我自己成长嗰代都系噶啦，都几唔同嘅。即系我哋以前嗰代咧，都仲系会谂就系、是、我哋长大咗，咁我哋咧嗰个嘅即系生活模式啊。都系希望可以中学入大学啊，大学之后咧咁啊出嚟搵份稳定嘅工作啊，跟住后屘就组织家庭啊，养妻活儿啊，之后就一路过落去啊，系谂住咁样样噶嘛。咁当然而家即系年轻嗰代都有部分系咁样样谂嘅。咁但系佢哋亦都多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佢哋会多咗自己一套咧，好自己嘅想法。究竟我自己系想要啲乜嘢嘢咧？即系对佢哋嚟讲你话我懒洋洋气喺度，未必系佢哋本身。嗰、那个嘅想法嘅本质，有时候佢哋反而嗰个本质咧，佢同自己讲嘅就系话，我要追求啲乜嘢嘢先。所以点解你会见到咧，有好多而家啲小朋友咪话，我即系毕业出嚟之后，哪怕中学又好啊，大学又好啊，出嚟咪做住 part time 先咯，啊，储够钱之后，我哋又 working holiday。 系 咁啊，即系有啲咩想做嘅嘢咧，做晒先啊，反而咧打工就系后话嚟嘅。咁佢话觉得，总之去完嗰啲咩 working holiday 啊，我环游完世界翻嚟之后。总会有出路嘅，总会有工作嘅。而佢哋嗰一样嘢唔系因为真系话懒啊，或者系贪玩啊。有时候佢哋系觉得就系我咁早出嚟就成为金钱嘅奴隶，究竟系为什么呢？咁啊，倒不如就系而家我就系过住我自己想过嘅生活先啦。咁而佢哋嗰种即系话之后将来嘅出路系点呢？嗱，我就觉得嗰个位置就真系有啲比较系佛系嘅想法啦。到嗰个时候，自然会有方法应对㗎啦。你唔使担心或者会饿死啊，会第时可能冇瓦遮头嗰啲，即係佢又冇諗过呢一方面嘅嘢囉。 係，咁所以其实佛系思想我哋好多时都要了解一下背后嘅原因嘅。好似其实去到一啲90后呢，而家都出嚟做緊嘢投身工作嘅时候，点解佢哋会出现呢一种佛系嘅思想，例如养青蛙都可以养到咁 hit 嘅，其实係有个原因。因为好多时佢哋喺职场嘅时候呢，无论我做嘢几努力，我都未必上到位啦，人工都唔会加到好多啦。咁就算我想买楼啊，我都要唔饮唔食30年我先买到楼、啊。咁点解我而家唔轻轻松松咁样享受下生活，有咩问题呢？咁呢个其实我哋好多时系会即系忍唔住指责啊，点解你唔不求上进啊，唔做一份好工啊，唔搏杀啊？咁但系其实我哋喺背后都要理解下点解会出现呢一啲佛系思想啊，同埋佢哋个原因系真系有得解。真系 系咁，我又觉得都系嘅。你问我而家好多年轻人，头先都讲过啦，点解感觉好似冇咩梦想，冇咩目标呢？因 为 即系头先你举一个好实际嘅例子，就系买楼啊嘛。呢个目标有少少系遥不可及啊。即系如果相比起好似我有时候同我嗰啲长辈朋友咧，即系我阿爸嗰代嗰啲咧，咁佢哋嗰个年代真系谂就系话，我只要肯搏、肯打拼嘅话，我系将来啊可以真系可以置业啊。 可能会即係可以有一个稳定嘅家庭嘅生活啊嘛。咁、但係嚟到今时今日，即係已经冇呢一支歌仔唱啦，更何况根本我接触过好多比较年轻啲嗰啲嘅朋友仔，佢哋都觉得我冇必要做楼奴啫，租屋有咩问题啊？ 其实係嘅，咁所以但係另一个角度嚟讲啦，咁喺你变成一个即係佛系青年之前，会唔会先试咗你其实会觉得啊真係唔得嘅话，咁你先再用一个第二个方法。所以我记得之前我有睇过一套综艺节目啦，叫《奇葩说》啦，入面喺网上都有传一条短片啦，咁就蔡康年呢其实有就一个议题啦，冇上进心又冇错呢，其实佢都对觉得呢件事系冇啱定错，因为上进心嘅嘢有就有，冇就冇噶啦。咁但系你如果冇上进心，或者对于呢件事系无欲无求、冇追求嘅，完全唔想话点样发扬光大啊，或者想对自己嘅未来生活有一啲美好嘅憧憬嘅话，其实唔系过错，只系错过咗，错过咗你可以有呢一啲美好生活嘅机会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今晚咧嘅两难题究竟系啲乜嘢咧？咁即管就放马过嚟啦。 系嘛？正所谓可以 hea 的话不会喐。咁我都好明白咧，尤其是各位打工仔去到星期日嘅时候咧，总系会比较辛苦啲，因为星期一又要翻工啊嘛。咁呢个两难题嘅情况就系、假设啊，你放完假之后，第二日要翻工啦，又冇乜心机做嘢。呢、这个时候你嘅小三啊，小三。WhatsApp 或者短信咧，同你讲，哎呀，我今日放假，不如陪我一起睇戏啊！咁然后你就觉得啊，好啊，正啊，咁样，咁于是嗱嗱冧同个老细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翻唔到工啊，咁样射波请假啦。咁喺呢个时候，你同你嘅小三喺戏院行紧入去嗰阵，你会想俾你嘅女朋友见到断正你劈腿啊，定系俾老细见到你射波？边一条路你会想觉得冇咁鱼皮呢？ 哇，系即系摆到明系 射波兼偷情， 系啦，吞扑兼偷食，跟住咧就是但一饭被断正，你会觉得边一样嘢系好啲啊？咁嗱，首先我会谂究竟我同呢一个即系所谓嘅女朋友啦，唔系小三啊。女朋友嘅关系系 正印， 系啦，正印嘅关系系点啦？咁但系如果你讲到我要射波射博，我都愿意花时间系见小三嘅话，照计应该我对呢个女朋友其实唔系太有感情嘅。 哦， 会唔会咧？嗱，我唔知啊吓，因为我喺度即系纯粹系代入角色去幻想啊吓。 呢个推论都几有道理的，真系。 咁而你即系如果想放假唔想翻工，而你要编个藉口出嚟射波嘅话，证明呢一份工你都仲想挽留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系唔系应该就会选择？即系情愿见到女朋友顺个便，不如分埋手，就好过你见到个老细就换嚟一个就系即系俾人哋解雇嘅信咧。咁我觉得好似系见到女朋友好过见到老细。 系嘛？咁假设如果呢个女朋友系你好中意嘅，但系只系你个心一时间。即系分咗心咁样劈咗腿咁。 喂，咁但系咁，一时分咗心劈咗腿嘅话，咁就系一晚嘅事啦。你第二日就唔会再会睇戏，又唔会即系exchange contact 啊，拍拖唔会揾佢啦，系咪先？即系嗱，我觉得系咁啊。嗱，咁但系我当啦。即系可能例如话有啲电影桥段，话真系谂到好远啊！ 系， 即系啲电影桥段，你可能当晚你就系行错咗嗰一步，跟住咧嗰个所谓嘅小三其实佢好迷恋你嘅，跟住咧就喺你瞓紧觉嘅时候啊，就影咗张 selfie 啊，同你嗰啲合照，自此之后就攞张相要挟你，就要你又陪出街啊呢样嗰样食饭咁样，你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嗱，即系点样样咧？ 系 个电影情节应该就系咁嘅，喺你翻工嘅时候，你已经好唔想翻噶啦，呢个时候咧你收到个。 张相 信息，就系话你快啲出嚟见我，陪我睇一套戏咁样样。 如果唔系， 如果唔系嘅话， 我就 send 俾你女朋友就嗰张相啦 ，send 埋俾你老细添啊，可能分分钟就系话。咁于是乎，你呢个时候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你就要出去啦。嗱，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就有可能真系情愿见你嘅老细啦。 哇！ 即系你可能嗱，点解咧？点解你情愿见个老细咧？就是、因为当你撞到个老细嘅时候，你份工啊冇硬噶啦，系咪先？ 但系工可以再搵啊嘛。 咁但系起码你可以同呢一个小三讲就话，我已经好惨噶啦！你睇你连你累到我，你累到我连工都冇埋，你知唔知我本身好有机会做 CEO 呢个位噶？你而家要攞嘅嘢，你攞咗，你放过我啦！即系嗱，会唔会咁样样反而令到成件事咧系有一个？叫做啊，原本一个唔系太好嘅开端嘅电影故事，最后屘有个 happy ending 咧。嗱，呢一个真系浪子回头嘅故事。 你真系睇下男人几好戏啊！真系为咗可以享齐人之福，即系喊晒咁样。 唔系叫为咗享齐人之福啊！头先我讲后者嗰个男士本身都系一个嘅受害者嚟。 多情种啊嘛。 系啊，受害者。 啊， 再讲一次电影桥段嘅话，通常呢啲情况点解会俾人哋咧？会系即系唔觉意啊，带咗去酒店啊，过咗个。翻文覆雨嘅一晚咧，通常都系酒后乱事，话你知，即系可能咧嗱，其中一个我曾经真系睇过，曾经咧我睇过有一部戏咧，正正就系咁啦，就系讲个男人咧，好似系韩片嚟嘅，我冇记错嘅话，应该系韩片嚟嘅，咁咧就系讲个男人咧，就系喺一间酒吧，咁咧其实佢老婆喺屋企等紧佢嘅，咁咧佢就即系啱啱喺酒吧饮完嘢，就准备离开之际咧，忽然之间有个性感尤物就行过去啦，咁咧仲要系即系同佢一齐饮酒啊咁，咁一路饮酒嘅时候咧，就示意就系挑逗啦，亦都因为嗰个女仔咧个性感尤物真系着得好性感噶嘛， 不如我哋上房再饮过 啊，系 exactly。嘅对白嘅 喂，呢啲睇韩剧或者睇平时啲电视剧都推敲到啲情节啦。 冇错啦，佢 exactly 就系不如我哋上房再饮过啦。原本呢个男士啊，都真系谂住，我把持得住嘅，即系谂住我唔会上你当噶啦。咁但系见嗰个女仔咧，嗲多两句嚟啦，我哋上去啦， 仲要好低身。 咁于是乎咧就，好啦，跟你上去啦。咁你上咗去之后，好自然就发生咩事，大家知唔使讲啦。亦都真系好似头先我讲啊，影咗张相插咗。 哎呀， 咁但系。佢就冇话 hold 住你翻工嘅时候要求你去陪你睇戏嗰啲咁嘅嘢嗱，咁但系我就系想话俾你知，通常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咧，有时候个男仔啊嗱，虽然佢系唔值得同情，但系你都要讲佢都可以系一个受害者咯啊。 系咁，但系如果另一个角度啦，我换一换嗰个小三嘅身份，个小三咧系个老细嘅秘书， 系 即系你哋系办公室恋情，咁你觉得撞到老细会湿滞啲啊？定系撞到女朋友会惨啲咧？ 唔系、哦，我喺度谂紧佢系老细嘅秘书，佢同老细之间有冇关系先？嗱，因为嗱，如果你就咁讲话，佢系老细嘅秘书，冇乜嘢噶，即系咁我。即系点啊？因为你为佢前途着想啊，因为你惊佢即系牵连落去，跟住后屘咧就大家一齐双双保唔住份工啊。咁我又觉得冇乜嘢啊。 即系如果系同老板系老板嘅秘密情人。哇！ 即系我谂紧因为你头先你特别问我就话，如果呢一个所谓嘅小三 系 老细嘅秘书啊吓，咁如果嗱举例啦，佢同老细除咗真系上司与下属关系之外，冇其他嘢嘅，咁有咩所谓啊？ 尴尬啊嘛，哦，原来你哋两个， 本身都尴尬啊 嘛， 你头先你拖住边个尴尬位，唔系在于你拖边个啊，个尴尬位系你同我讲话你唔舒服，或者你唔知咩缘由请假，而你俾我撞到你喺戏院。 哎呀，好啦好啦，咁嗰个如果都系老细嘅女朋友啦。 如果嗰个都系老细嘅女朋友啊， 系啦， 嗱咁就可能件事啊窄细少少啊，真系认真，真系窄细。 系啦，见到女朋友惨啲定见到老细惨啲咧？ 咁啊呢个时候咧，你要谂嘅就系呢个老细究竟佢有几大权力啦？因为咧一般嚟讲，如果你撞到个老细，佢最多可能出封 warning 俾你啊，或者最多咪解雇你系咪先？咁但系你同事之间唔单止咧讲大话呃佢话你唔翻工，你仲俾六保佢大咁先算。 最全行封杀你。 系啦，嗱。 哇！ 事件发展到咁样嘅时候，你系咪觉得其实撞翻一个你可能唔系太爱嘅女朋友会开心好多咧？ 系正所谓女死女还在系嘛？ 系咯，最多系咁，最多你撞到之后，你再谂办法氹翻啫。可能嗰件事会容易收科过你撞到一个老细。 真系 呢一件事不得之了啊！ 系啦，人生两难就系处于呢咁样嘅情况、 但系我想话你讲嚟讲去都好似讲到我就即系一个男士嘅身份啦，面对呢个状况咧系好难搞啊嘛。咁但系如果换转系你。 咧发生喺你身上，你其实系嗰个女，你其实正正就系嗰个老细嘅秘书啦。咁你又同个老细有啲关系嘅，你又同佢讲话，哎呀 ，B B， 我今日唔舒服啊，我要喺屋企休息啊。咁啊，好啦 ，B B 再加上司嗰个身份咧，就同你讲话，咁你喺屋企休息下啦，我放咗工嚟揾你啦。就喺呢个时候，佢就喺个商场嗰度咧，谂住去买件饼俾你食嘅时候，咁啱商场嘅戏院就见到你拖住个男仔行出嚟。 哇！ 咁点算好咧？ 即系一边又系我老细兼情人，但系我其实又劈腿。 系啦。 哇！我仲隔篱又拖住一个， 系啦， 哇！即系一脚踏三船都几开心啊！真系， 咁点算咧？即系因为喺你人生入边真系冇可能发生系嘛，而喺呢个想象嘅世界入边咧，可以咁丰富， 系咯，都可以即系呢啲咁嘅电视剧情节，我都想体验一下真系。 咁你会点拣？ 我睇下我中意边个啦。即系正所谓，其实女仔嘅嘢 系。 你冇咗份工，你都可以试下做少奶奶或者求包养啫。虽然呢个方法并唔可取啊，先讲明啊。咁但系即系如果可以，如果假设我嗰阵系一个风华正茂啊，又系有样有身材嘅话咧，我亦都唔愁冇男朋友啊，系咪先？咁正所谓女死女还在，变咗做仔死仔还在啦。 咁啊，系因为你其实如果有本事啊，可以一次过同一时间困到三个男仔嘅话， 哇，可以靠男人发达、啊， 真系呢个一个好大嘅本事嚟嘅、啊。咁喂，其实你真系冇乜所谓啦， 系啦， 三个飞晒有乜所谓？ 咁我拣个最靓仔嗰个， 吓、啊，系啦，呢一件事变得好肤浅啦， 系啦，跟住拣咁三个，咁一个可以俾到钱嘅，一个可以俾到爱你嘅，一个俾到一个俾到个样貌你嘅话，咁我拣个样貌嘅系咪先？ 唔系，我直头觉得咧，如果你有咁嘅本事嘅话咧，你调翻转头恶嗰个即系老细啊，或者你其他情人做咩啊？你知唔知点解我要识第二个？系你嘅责任啊！即系闹翻个转头 ，fit 要时我三个都飞晒，咩事啊？ 系咯， 再识过身。 我下次如果遇到同样情况，我揾你做爱情顾问。 好，一于咁话。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